各家走那个走上都一样，还都以发以日谋将啊。但是如果遇到有一部分人，他越发道心啊，越道心啊，越麻烦多，你千万不要退心，因为这个是你多心多劫的业障啊，不是一生可以受得完。但是今日呢，你有咁嘅善根，因为道心、拜佛、拜塔、修行、用功、道心精进，你就多心多劫嗰种咁嘅冤家嘅痛苦业障，一生就受完啦。咁啊，相信大家听我呢个道理之后啦，应该听得好清楚。咁啊，从今以后咧，唔好再起呢个疑惑，以为自己咧点解人哋念佛好似样样都咁好，又买洋楼地，又玩山狗，点解我就连山狗都冇，土狗都冇着？咁啊，千祈咧唔好唉声叹气。咁啊，呢种咧就系、是、我所了解啦。同大家啦吓，即系分析一下，所以话世间纷纷等等种种嘅苦恼，因为受持独众思想，此十大愿望啊，就消灭啦。咁啊，唔单话灭业障，唔单话灭呢个道障嘅纷纷等苦，乃至一切魔君。若他罗刹若抠皮茶若皮蛇精若暴多等饮血啖肉诸恶鬼神都即刻消灭啦。嗱，咁啊一切魔君啊，咁啊修行人咧，其实刚才讲啊，咁啊好多人咧佢唔修行啊，他真系好似好好噶噃，他佢又冇念经又冇拜佛，佢乜事都冇噶。他的常常遇到那些呢，他越道心呢，他就越麻烦，就属于这个魔障。那么魔障怎么来呢？这是由边里发生呢？所以那些魔障就想来老年去了嘛。所以你就不要退心啊，你越艰苦，你的道心越精进，你的身体越有麻烦，越痛苦，越痛苦，你就越发道心坚固，不要被那些魔障呢卷咗佢。咁啊，夜叉系一种鬼啊，佢就尖脚鬼，佢就最敏捷嘅。咁啊，经中讲啊，譬如有四个人，咁啊响东南西北，咁啊每一个人咧向住佢呢个方向，大家咧背脊对背脊，只系向前，咁啊射箭，咁啊四个方向唔同啦。但系如果有一个人一个好敏捷嘅，虽然东南西北四个人同时向一方去射，但是你同时发箭呢，他的敏捷啊，他一手就四个箭都接住，虽然方向不同，他同时就接住，当然这种敏捷啊，难以形容的快度。可是这个夜叉鬼呢，他那些敏捷啊，终于快过这个人。所以这个夜叉鬼呢，就名为啊，他就知吉鬼。咁啊，夜叉亦名叫做可畏鬼啊。点解叫可畏鬼呢？佢啊，呢个口啊，好似个血泉咁噶，嗰对眼咧，好似呢个电光咁啊。咁人人睇见佢都好可怕噶。佢嗰啲牙咧，好似个利剑咁噶。咁啊，真系咧好难睇啊。个个见到佢咧，都生个妒畏心啊。所以亦名咧叫做可畏鬼。咁啊，抠盆茶系咩鬼啊？叫做冬瓜鬼啊！但系佢个样咧，好似啲冬瓜咁，冬瓜有一种啊矮矮嘅，咁啊打横啊肥肥嘅，但系佢就唔系好高嘅，好似个水瓮咁样。咁啊，叶形咧叫做瓮形鬼，好似个水瓮咁嘅，咁啊扁扁横横，唔系好高，咁啊有一种冬瓜咧系咁嘅形状嘅，所以叶形咧叫做冬瓜鬼啊！咁啊，月明咧，佢哋怨媚鬼，咩叫怨媚鬼啊？咁我哋遇到好多人啦，就久唔久啊，当然话呢啲人嘅运程唔系几好啦，夜晚瞓觉俾鬼砸。咁啊，咩叫做俾鬼砸咧？咁啊，呢种境界咧，我又可以讲下。其实咧，啲人只系个心里边嗰个烦躁啊，或者呢个人得时倒运咧， 咁啊，我都試過，就係、是、咧半夜突然間一個瞓瞓一個床墊一個瞓著覺，啊突然間就醒咗，啊醒咗，佢兩手兩腳唔喐得嘅，唔喐得嘅喎，啊但係佢嘅心係好清醒，不過呢種環境就唔係好耐啊，只係咧或者幾秒鐘啊，或者一分鐘咁嘅啫，咁啊你又唔使害怕啊，咁啊你嘅心咧。你又唔觀音菩薩啦，一陣間咧佢就冇事噶啦。咁啊呢種咧就明白佢就俾鬼砸，通常講啊，就係、是、呢種鬼嘅作怪啊。所以佢咧就叫做怨霉鬼啊，佢常常咧去嚇人，去砸人。咁但呢種咧唔會永遠噶，只係咧少少嘅時間嘅啫。咁啊乜嘢叫做皮蛇精咧？佢就淡精氣鬼啊！佢就專門食嗰啲五谷、瓜果、飲食嘅精華，咁啊好多嗰啲祖先啊，啊或者嗰啲咁啊拜鬼拜神嗰啲嘢咧，咁啊好多人咧就唔食嘅，尤其我哋出家人啊，就唔食嘅點解咧？咁我哋受咗比丘戒啊嘛，咁啊堂堂呢個比丘啊，受咗菩薩戒，咁啊堂堂呢個菩薩啦，咁啊食嗰啲拜過鬼嘅嘢。咁啊，似乎將自己呢個身份降低咗，同嗰啲鬼走埋一堆，所以我哋咧就凡係嗰啲拜過祖先嘅嘢咧，我哋就可以講咧，肯定就冇人食嘅。咁啊，仲有一種理由咧，佢哋因為咧嗰啲精氣啊，即係呢個元氣啊，你拜鬼啊嘛，嗰啲鬼就冇形冇相啊，我哋有成個身體響住啦，當然食嘅嘢啦，就一件一件啊，點一啖一啖啊。咁啊，食落個嘴吞咗啊，咁啊物體係有形，我哋嘅肉體係有形，所以食呢個有形嘅嘢。咁但係鬼係無形噶嘛，其實咧鬼咧同我哋人一樣噶，我哋前後左右都好多鬼噶，各有各個世界啊。只不過咧，彼此之間咧冇侵犯嘅，冇侵犯。其實咧，天龍八部咁周圍左右。嗱，嗰啲孤魂惡鬼亦響呢個周圍左右，次次都有，只不過咧彼此嘅業障唔同，所以互不妨礙。咁我哋拜鬼、拜土地、拜祖先，佢係無形啊，所以佢只能夠咧就吸收啊嗰啲精華、嗰啲飲食嘅精華，所以凡係拜個祖先啊、拜個鬼嗰啲嘢咧，有少少密彈彈咁嘅。咁如果你食嗰陣時真係同新鮮未曾拜過嘅咧，嗰啲味道咧係有少少唔同嘅，即係嗰啲精華咧已經都俾佢食曬啦，等佢剩翻嗰啲渣子有冇好食嘅？冇乜好食啊！咁所以咧呢種咧就叫做淡精氣鬼啊，佢就將呢個五谷瓜果個精華咧都已經吸收咗啦。咁咧佢就肥多咧。步多啊，中國話佢就大身，亦名佢就自身，佢不從呢個父母身。咁啊，以上嗰啲鬼啊，咁啊有人真係問啦，咁啊點解佢墮落做鬼咧？咁啊《楞嚴經》裏邊咧第六卷啊，最後你就可以咧去睇一睇第六卷最後四種清淨名句啊，裏邊咧。就有他說如果呢個修行人若果佢殺心重啊，即係呢個殺心唔斷，咁啊日後咧佢墮落啊呢個鬼道，咁啊墮落鬼道咧都有好多階級嘅噃，做鬼都有階都有階級㗎，唔係一律㗎，咁啊有啲咧做鬼王，咁啊有啲咪做鬼仔咯。啊，唔系个个都系一样噶，人系有阶级嘛，鬼都有阶级噶，所以佢话上品之人就为呢个大力鬼做鬼王，咁啊点样评判佢系上品呢？就系、是、呢个禅定啊，佢修养啊，胜过呢个杀心，即系等于话咧呢个百分率咧有八十分系禅定。只不過咧係二十分嘅殺心啫，咁啊呢個禅定功夫就多過呢個殺心啦，咁佢就做呢個鬼王啊， 做鬼嘅阿頭啊！咁我哋家陣先放水落，常常超優都整個大水王咁放喺處噶喎，係話吹多碌眼咁要供養佢一餐噶喎，就供養呢個鬼王啦，佢啲福啊特別大啦嚇。咁如果中品咧，即係話呢個百分率50%，佢話收時定，但係50%咧殺生，咁啊平和咗啦，咁啊中等一半一半。就是为我们刚才所说的飞行夜叉，或者呢一部分的鬼的领导人，即是不是这个总鬼王，而是呢一个部分的鬼王，就不是说一个总鬼王。那如果这个下品呢，就是说这个时定啊，这个百分率呢是得20-30%，但是这个杀心就有70%有80%，那就变成这个杀心就是大过多过这个禅定，那么这种就要堕落做这个对行的逻辑，而飞都飞不起来了。那么因此我就明白呢，如果堕做鬼没有东西就是杀心同，那么所以你们如果不想做鬼呢，你就唔好殺啦，唔好殺啦，咁啊最好咧從今以後，咁啊以往不咎啦，舊時我唔知啊，咁啊以往不咎啦，咁啊從今以後咧最好就唔好殺啦，個嘴就唔好咁刁蠻啦，唔好要食海鮮啊，啊一定要新鮮落嘅，啊要游水會擺尾嘅，咁樣啦嚇，咁啊大約如果墮做鬼嗰陣時咧就唔關捱事啦，捱到。唔淡煲啦嚇，咁所以咧，我哋咧要明白嗰啲道理啊。你真係唔想做鬼啦，你千祈實唔好殺心痛，唔好做咁多殺業。啊，咁你有錢喎，我咪叫人做啦，唔得都係上你嘅帳啦。咁啊，我同你打工啊，咁啊，我冇法子唔聽你話啊嘛。我唔聽你話，你咪炒我魷魚，我咪冇工做咯。咁所以你叫我去劏雞，我冇法子唔劏噶喎。但係我係送你嘅命啊！你叫我做嘅啫嘛，咁你得奖都系入在你身上啊，唔关我事啦。咁所以咧，自己唔好杀，你亦都唔好叫人杀啦。反过来，自己唔杀，我哋亦都劝人唔好杀。所谓一念心啊，最紧要我哋呢个一念之心啊，我哋一念之心中就系福啊，就系天堂，就系佛国啊。我哋一念心惡就是地獄啦，就是墮落啦。咁所以我哋現在如果一念心就是讀誦，或者施舍供養呢個十大願王啊，或者冇時間只是一句句偈啫，咁啊功德無量啊，所以一切嗰啲天魔、嗰啲鬼怪、嗰啲邪魔。那些業障呢都消除，不單說消除，還可以轉過去來保護自己，個畫事發心親近守護啊。所以就是一念心啊，一念心啊很重要啊。那我們一念心就是十大願王，那些惡鬼、那些魔王、那些魔障，不單說不要害自己，仲能夠轉咗佢啦，啊！佢時時發心親近我，嚟到保護我，嚟到守護我。所以我剛才講咧，前後左右每一個地方都有龍天護法啦，都有鬼神啦。就問題咧，我哋啊，可唔可以用佢咧？如果我哋呢個殺心痛啊！唔單轉佢唔到啊，我哋跟佢走，同佢一樣啊。呢個是我哋唔殺生，仲而且咧，就是十大願王，我哋呢個道德感化佢，佢仲要保護我，所謂出入啦，冇意外，正式就出入平安啦。啊，去到邊處都唔俾嗰啲冤家賊人害啊，嗰啲龍天護法善神啦，係保護自己。他說自古若人 众此言者，他说以事之故，他说假有人读诵咒词，指的十大愿王啊，这个功德呢就如上所讲，能够消这个业障，就是灭这个五无间罪，能够消这个妄想，就令到身心呢无知病苦，无知灾难，能够消灭这个一切的恶鬼，不得已就转他过来做自己的护法神，来到拥护自己。咁啊，行于世间就无有障碍，系如空中月啊，就出于云霓，诸佛菩萨诸所称赞，一切人天不皆应礼敬啊，一切众生就必应供养。咁啊，此一大段嘅经文，以共向下一大段经文咧，就系说明。受持十大愿王的人啊，要有呢个种种好嘅果报。佢话假如呢个人受持读诵十大愿王，佢行于世间无有障碍啊！佢在呢个世间之上啊，去到边个地方，咁啊，因为有护法善神拥护佢啊嘛，所以佢就冇晒呢个魔障。冇晒呢个障碍啊，内外魔障都唔能够啦吓，害佢啊，处处都有呢个护法善神啦，拥护佢，就好似乜呢？如空中月啊，就出于云霓啊，咁啊天上呢个月，咁啊如果啊，好似上呢几日咁啊落雨。你就即使是十五都看不到的，为什么呢？就乌云障住它了。那如果一阵清凉风一吹吹到那些乌云，那么空中的月呢就显现。那就譬如啊，我们这个自心里面呢，很多那些烦恼障啊、业障啊、报障啊，那么障住自己这个自性的清凉如的功德，但是现在我们受持读诵十大愿王啊，如同这个清凉风，清凉风能吹散这些乌云，显现这个天上月，就譬如我们受持读诵这个十大愿王，以此十大愿王功德啊，就可以消灭一切的罪障啊，使到我哋呢个自心咧，嗰种啊功德啊得到显现，咁啊诸佛菩萨诸所称赞啦。如果我哋常常受持十大愿王啊，一切嘅诸佛、一切嘅菩萨啊，佢都常常咧系赞叹我哋。咁一切人天就皆应礼敬啊！咁啊，所有呢个人天，咁啊对呢个受持十大愿王嘅人咧，佢都向佢敬礼啊。咁啊，一切众生都必应供养啊。如果呢个人受持读诵，咁啊好多人咧对佢，咁啊供养者咧就唔一定话呢个财物供养啊，就或者咧。这个心供养赞叹他，或者做他的护法护持他，所以一切众生对你的供养以共是守护。那么以上呢就是讲了这个十大愿王的好处，那么即使呢你用这个七宝才供养十方诸佛，都不算得受持读诵十大愿王功德百分之一份、千份之一份、万亿份中之一份，显呢个十大愿王功德不可思议，乃至有人啊受持读诵呢个十大愿王，能够灭业障、得五无间欲，能够灭呢个苦报障，所谓身心健康，又能够咧唔堕于呢个恶鬼，成为呢个诸天护法善神所守护。在在处处无有障碍，如同呢个空中月出于云霓啊！诸佛菩萨一 那太个眼睛对你都尊重。咁啊，由呢个地方，我就知道，咁啊，十大愿有咁大嘅功德啊，咁我哋点解仲唔去受持，仲唔去诵呢？咁我哋应该咧，就要受持读诵呢个十大愿。咁啊，讲到呢次时间已到啦，咁啊，香港问出，付于下个星期二。相啊，就系获得咧32种嘅大人相啊。咁就叫做等流果，係平等咧流露。咁啊，此善男子就係受持讀诵啊，十大愿王嘅善男子，咁啊亦都包括呢个善女人。因为向下，咁啊如果有人得受持十大愿王啊，咁啊临命终时就可以往生净土。咁啊，既然临命终时可以往生净土啦，咁我哋就证明咧，唔一定系男子可以，女子啊，亦都系同样可以噶。佢话只善男子，佢话善德嘅人生啊。咁啊，如果我哋受持十大愿望嘅人，咁啊，日后可以得到呢个人生。唔单系一生如此啊！我哋以此呢个十大愿王嘅功德啊，佢生生世世都得翻呢个人生，在呢个人道中啊受生，唔会咧系堕于呢个恶道。佢圆满普贤嘅所有功德啊，咁啊佢在呢个人道之中，佢得到普贤菩萨。这个十种大愿王所加倍一切的功德、啊、都悉皆具足，不久就当如普贤菩萨。普贤菩萨有十大愿王，我们亦都生生世世为人之时、啊、亦都得到这个普贤菩萨这个十大愿王。咁啊，最后啦，就速得成就呢个微妙色身啊，即系成佛啦，具足32种大乘思想。嗱，咁啊，成佛就一定系冇女人嘅，呢个系肯定嘅。咁啊，但系咧，你就大家唔好误会，就话女人咧不能成佛，女人可以成佛，修行。同样可以成佛，但是成了佛之后绝对没有女人身。那我相信大家听得很清楚，千祈不要说法师说女人不得成佛，女人修行可以成佛，同男子一样，但是成了佛之后绝对没有女子身。所以说女子修行成佛呢，纯粹呢是大丈夫相，具足32种大人相。咁32种大人相咧，从最高嘅头顶，佢哋玉帝顶相啊，个头顶咧是好似嗰个头顶咧最高嘅地方咧，应该系红色嘅，由到红色咧，咁就叫做玉帝顶相。咁啊，向下睇咧，嗱两耳垂肩相，眉间啊白毫相啊。咁啊，呢个眼咧叫做天长相啊，牙齿咧系40相啊，呢个两手咧过膝头哥相啊，呢个手咧有呢个万网相啊，即系有一阵咧，我哋呢次又睇过边噶，五个手指啊，咁佢有一阵咧好薄好薄嘅膜咁噶，咁佢就收缩而咧唔会障碍到佢噶，咁啊仲有咧。呢、这个足下一路讲到下边足下安平相啊，咁我哋个脚板底啦，相信大家唔使睇啦，已经睇咗多啦，自己脚板底系凹凸嘅，咁啊肯定系凹咗入去啦。咁啊，但系佛个脚板底咧系平嘅。咁啊，如果大家去过泰国咧，睇过泰国嗰啲佛像啊，咁啊泰国有间玉佛寺咧，咁佢有一尊和佛啊，唉，真系成个街口咁长噶。咁你氹氹圈咁行一圈啦， 你就睇到佢個行到個腳個腳板，佢因為瞓兩次咁啊和佛啊嘛，咁啊兩隻腳板咁啊搭埋兩隻腳啊打側瞓啦，咁啊呢個地方咪腳板底咧係平嘅，直情係平嘅，好似張台咁啊平嘅，唔係話同我哋個腳板底咧造成咧好似係歪歪咁啊又凹入去咁啊，絕對唔係嘅，咁啊佢就足下。是安平相啊，是安安舒服，是平的。咁啊，而且仲有个天色轮相啊，咁啊，佛个脚板底咧有嗰啲轮相啊，滑长啦，好似个轮咁样噶。咁啊，呢啲就系普通人咧所未有嘅。咁啊，总之由头顶至到脚板底咧，一共啊系有32种。咁啊，呢啲完全咧。是因中啊收呢个功德的福气，然后感到咧有呢种相。嗱，咁啊，我哋点解冇40只牙咧？因为啊，讲大话讲得多啦。啊，咁啊，逢系咧讲大话嘅人讲得多咧，嗰啲牙就唔多，仲边个常常咧牙痛啊，或者蛀牙磨牙啦。咁如果你想嗰啲牙齿好啊，咁你真系一定咧唔好讲大话，唔好呃咁多，唔好讲咁多大话。咁啊，如是因咧就如是果。咁啊，仲有啊，一样咧叫做出广场之相啊。咁啊，拔咗条脷咧，佢伸出嚟咧可以冚到自己个面噶。咁啊，呢种咧就系唔讲大话得嚟个福相啊。咁啊，我哋就绝对唔得啦，唔好话冚个面啊。你冚个面咧，要等佢伸出嚟，要翻得过嚟先啊！冚到个面啦，实际我哋条脷伸出啲咁多里边都痛嚟，唔好话就将个条脷拉上嚟，连鼻哥都拉唔到啊！咁呢就系我哋生生世世啦，咁啊总之讲大话讲得多啦，所以呢个相咧就比较短缺啦。咁啊呢个32种大人相啊，喺呢个课时边里边有噶，你就揾呢个32相，揾个三字。你找到个三字，你就有个地方是专门是30个30蚊30蚊30蚊，你就看那一堆呢，你就有这个32张，你就打来看一下，你就可以知得啊。那么若生人天所在之处啊，就常居正读。那么这一段经文呢，就叫做二熟果。那么叫做二熟呢，二熟就包括二类二熟，以讲咧系二时二熟。点解叫做二时二熟咧？呢个时间上唔同。嗱，我哋现在修因，我哋现在念佛，或者诵经，或者拜佛，咁啊，我哋现在就修呢个好因啦，所谓修行修道啦。但系就唔系话我哋今日修行，今日就正果嘅，唔系话今日修行。就今日得到好处唔容易，总之呢个时间上咧有一段距离，不过通常咧就系今生念佛，咁啊命中之后就往生净土啦，即系来生啦。咁啊呢个时间上咧已经系唔同啦，咁啊叫做二时二熟。点解叫做二类咧？呢个种类就变咗啦。我今日做人，咁啊日后咧我生咗天上享福。咁啊，呢个种类唔同啦。我现在系凡夫俗人啦，咁我生到天上可以成个天人啦，就唔系呢个凡夫普通嘅俗人啦。啊，虽然天人咧都仲未要生死，咁我哋话明系天人啊嘛，即唔系我哋普通人间嘅人。天人嗰啲福报比我哋咧大咗好多。咁啊，或者做梵王，或者做转轮圣王啊。或者做普通的国王，咁我哋今世唔系做国王啊，做普通老百姓啫。唔好话国王做唔到啊，连略为有啲威势嘅官威都冇。咁啊，你来生咧，就因为受持10大愿，咁啊得到呢个国王身啦。咁啊呢个种类啊，都跟呢个类别咧唔同啦。咁啊，所以就包括呢个二时二熟。以共呢这个二类二熟，咁若生人天，咁包括二时， 亦都包括呢个二类啦。你若咗生为人，你就做呢个人王，或者做呢个天伦王。咁如果你生到天，咁就做天上个凡王，咁啊二类啦。你现今修行十大愿王，咁啊来生咧先至啊受果报，咁就叫做二时啦。个若生人天，佢所在之处啊，都常居圣俗，咁啊常常咧系生在啊呢个圣嘅种族，咁啊即系等于话咧系高贵啊，你个福报咧就大咗，比之今生今世个福报咧就好咗好多啦。咁啊呢种咧名为叫做二熟果，就包括二时而熟。亦都包括咧二类而足，个色能就破坏一切恶趣，个色能远离一切恶友，色能制服就一切嘅外道。咁啊，呢几句经文啊，就系咧讲呢个时用果。咁乜嘢叫做时用果咧？时就系大事。即是菩萨用呢，就是他那种的思性的妙用，即是说菩萨他因中修行十大行，那他就得到些什么好处呢？那么第一，即能破坏就一切恶趣，那么因中修十大愿王，他能够破坏一切的恶趣，等于为日后呢不怕堕于这个恶道。那么恶趣就通常讲呢就有四种，那么地狱、恶鬼、畜生都明白他们恶趣就不是善趣了。那么其中的阿修罗，那么亦都属于这个恶趣，唯有人天呢就属于一个善趣。咁如果常常重视十大愿望嘅人，咁呢个四恶趣咧，佢都唔会啊进入去，因为你修十大愿望，咗你啊礼敬诸佛，咁啊拜佛啦，咁呢个人拜佛就当然就唔会堕于呢个恶道嘅。啊，咁你嘅口又称赞而来，你的身体又广修供养，求了很多福。咁第四，你的忏悔业障啊，你咧唔做呢个罪业。咁啊，十大愿王，如果你时时都系咁样修学啊，咁你就唔会堕于呢个恶趣，个色能就远离一切恶友。咁啊，远离恶友就即系亲近呢个善友。咁我哋一个学佛嘅人咧，最紧要啊，都系有个善友啊。嗱，咁我哋家庭史啦，就因为出家人少啦，咁啊，只要你好好做一个出家人啊，或者你又会讲下经天啦，咁啊，更加啦，成为宝啦，真系宝啦。但是从前呢，在我们中国的丛林里面出家人多如恒河沙，那么一间庙里面呢，如果三五百个出家人呢是很普通的，不是一件什么新闻，那么如果一千几百个人的大庙呢也都有，也都不是奇。那么如果住了这么多出家人，可以说什么事干呢，都不用请外人做的，由上至方丈大主持，下至厨房煮饭、烧水、烧火、洗碗、洗碟、装饭、打扫地方，都唔使请外人嘅。咁啊，丛林里边咧就有四十八单职事，即系啲人唔论几多，有四十八个职位。嗱，咁啊，最高级嘅就主持啦。主持之下就有四个大部门， 咁如果你呢个主持你想做得好啊，啊坐得稳稳当当啊，唔使咁粗鲁嘅咧，呢四个部门嘅人选啊，你一定咧要选得好，就好似一个国家嘅总统啊，你呢个总统想做得啊好好地咧，亦都有几个部门嘅人选，呢个首长咧你要选得好嗱，咁啊财政部咁啊好重要啦。咁如果一个国家里边嘅财政经济搞唔好啊，你揾一个唔系财政专家嚟做财政部长啊，咁啊肯定你嘅经济金融咧唔安定。咁啊等于话全国嘅人民啊，金融经济唔安定啦，呢个生活就发生好多问题。咁我哋丛林都系一样啊。咁啊呢个当家人选啦，亦都好重要啊，呢个库房里边。有个监院，咁啊监院就即系当家啦，佢就实际上咧管理啊呢个金融啊，咁啊但系当家师傅佢唔随便啦去做买卖噶噃，咁啊佢有几个副当家，即系普通讲个副主，咁啊有一个人就负责去买一部分嘅斋料，一个人都唔做得咁多嘅。咁啊，或者一个当家之外啊，有三个副手，或者有四个副手。咁啊，另外咧叫做副头啊。咁呢个叫副头咧，副头咧佢就专门一管理。嗱，咁啊呢个副主即系副当家咧，佢就负责去买嘢，啊买茶、买米、买斋菜，咁总之负责去买嘢，或者负责去收租。咁啊，买咗嗰啲嘢翻嚟咧。呢、这个副当家都唔理啦，佢一个副头啊，即系库房管理嘅阿头，咁啊边啲坏咗，佢就拎嚟晒下，咁啊边样嘢用晒啦，佢就同当家讲，当家就指挥佢嗰啲副手咧去备办，咁啊整个库房里边咧就系负责啦，整间店里边每日三餐啊，以共咧整个丛林里边。所有的进账以及所有的开支都是由他管理的。那这个就是客房，那么客房就是等于这个国家的外交部啊，都是迎宾送客，有贵宾来他们要招呼啊，那些贵宾走了他们要送客啊，那么同时有出家人去挂单他要招呼啊，有出家人呢要离班啦，咁佢亦都要送一送。咁啊，系乜嘢身份嘅人来到，佢用乜嘢嘅礼貌去招呼佢？咁啊，如果居士嚟到，有居士嘅法则去招待佢。啊，或是嗰啲过去嘅老执事，佢即刻翻嚟啦，佢又有一种嘅法则咧，去招呼佢。啊，若是话嗰啲云水僧啊。都是来来去去的，今日来听日走的，他亦都有一套规则呢来到招待他，尤其是你想假冒和尚啊，我希望你们不要假冒和尚啊，那么你着件衫剃个头呢任何人都得，但是呢你即使能言善辩啊，你一到到我们和尚庙里面一看呢，你就原形不露了，你唔能够假冒我哋和尚啊！即使你假冒一张戒指，咁你可以话你受咗戒啦，但系都唔得，唔得。其实我哋啊，你一入呢个门口，你点样入，我哋就已经知道你系唔系真亦系假啦。然后你一坐，就已经第二重关啦，睇出。你是个假货，然后再同你讲两句话，第三重关呢你又是露了脚，你根本就不是一个和尚了，那么你这都是这个客堂里面这个知客师傅负责，那么有大知客、二知客、三知客、四知客，那么日日有人家轮值当班，总之负责一切外交以及处理呢整个佛堂里面呢嗰啲規矩法則，如果邊一個人做錯事，點樣處罰佢，都係客堂嘅工作。咁啊，兩個部門啦， 一個庫房，一個客房。第三個呢個禪堂啊，咁啊禪堂呢個韋羅師傅啊，佢就一方面負責唱練，咁啊當然就唱練專家啦，肯定啦，亦都負責咧我哋每一個出家人啊，都話點樣行、點樣坐、點樣講話、點樣企、點樣瞓覺、點樣摺被、點樣摺嗰對襪、點樣著鞋、點樣著衫。嗱，呢啲規矩多啦，多啦，所以你冇辦法假冒噶喎，你冇辦法假冒噶。咁啊，完全都係呢個禪堂啊，呢個韋羅師傅咧，呢個責任啊，嚟到教嗰啲聽眾。咁啊，第四個部門咧，就佢哋衣缽羅，所謂衣同埋呢個缽，不過普通講啊，等於話咧，所有呢個常住嗰啲貴重嘅物件。或者古董，或者字画，总之人哋送嚟，属于咧名贵嘅，就都系呢个衣钵师傅咧去负责。咁啊，衣钵师傅咧亦都系等于呢个方丈嘅私人秘书一样噶啦。佢一方面要忠实，二方面要学问好，能够帮大和尚写法语。咁啊，呢个就四大部门。咁啊，呢个四大部门嘅人选啊。如果你選得好啦，咁呢個方丈和尚可以坐住又好舒服噶啦。咁如果呢個四大部門嘅人選做得唔好啦，喺呢個方丈就好苦嘅。咁除咗之外啊，煮飯有個飯頭，煮菜就有個菜頭，煲水就有個水頭，咁燒火有個火頭，洗廁所有個淨頭啊，點香燈就有個香燈師傅。打掃地方有打掃的，裝飯有行堂，裝菜有行堂。那麼如果支援是寫的有司具，如果呢管理這個殿堂的有僧籍，那總之呢48單職事啊，可以說呢從來不請外人做的，你想做都不穩你的，我們裡面幾百個出家人呢，什麼人才都有，能讲能写，甚至无打交都有，打功夫都有啊。咁啊，佢夜晚咧有阵时啲地方偏僻啲嘅咧，咁啊嗰啲会打功夫嘅咧，佢夜晚就负责咧巡夜都有。咁啊，既然出家人多，咁啊就要讲交情啦。嗱，我哋上冇父母，下冇眷属，咁啊靠乜嘢？好似我有三朝两日头晕发烧啊，都唔好话大病啦。咁啊，边个人照顾自己咧？咁啊，要靠呢个善友啦。我哋嘅名字叫做同参师友。啊，或是我哋今日咧想去外边咧，啊，到某一个地方去参学，咁啊，一个人咧都好多唔方便噶喎。咁啊，起码都两个人。咁啊，所以就叫做生死同参啊。所謂共同進退，有病大家照顧，如果行差踏錯，互相鼓勵，互相勸勉，那這種就叫做善友，叫做同參師友，每一個出家人都要有的。那這種就是講你的緣，你跟哪個人有緣，你結到這樣的緣，那就跟他一堆。咁呢種就叫做善友，一方面照顧病痛，另一方面互相警惕，嚟到勉勵、鼓勵自己嘅道心，就等於話就唔係惡友啦。咁所以始終話即能遠離一切惡友啊，就話如果你受持十大願王嘅人，咁啊彼此都係受持十大願王啊。咁啊，人人都照呢个十大愿王去修，咁啊彼此都系善友，咁就远离呢个一切恶友啦。咁啊，即能制服就一切外道啊。咁呢个就外道咧，咁啊外道咧就有好多种啊。嗱，例如唔系同我哋同一个道嘅，咁啊我哋就可以话佢系外道。但是亦都可以讲心外求道啊，心外求道，咁啊呢种叫做外道。 嗱咁啊佛法就靠呢个自心嘅修养，都系万法为心啊，真系心外就无法可得噶。所以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啊，应观法教性，一切为心造。我哋行乜嘢路，日后去向于边一条路，的确咧系由心啊。我哋心善就上升啊，心恶就下堕，呢个系咁噶啦。咁如果你心爱去求道啊，咁啊叫做外道咯。佢唔了解啦，万法唯心嘅道理。咁亦都包括啦，凡系呢个邪知邪见啊，都系叫做外道，或者咧系计常，或者咧系计断。佢话人死就如灯灭啊，呢啲都系属于邪见，等于话冇因果啦。啊，或者佢话我今生为人啊，即使作恶嘅唔怕堕落嘅。生生世世都可以做翻人，呢个属于外道邪见啦，就变成咧唔讲呢个因果，都系属于外道嘅邪见啦，都系心外求道。咁啊，佛在世嘅时候最多外道啊，通常讲有96种唔同。咁啊，有啲人咧，佢哋用啲火啊嚟到拉自己嘅身，咁啊，佢话咧，我哋啲罪孽太多啦。咁啊，点样可以免我哋嘅罪孽呢？我哋自己通常信佛嘅人讲就忏悔啦、念经啦、修心啦，但系佢就唔系噶。佢话既然我哋啲罪孽咁痛，就要受苦啦，点样受呢？用啲火嚟辣自己啊！咁啊，越辣得苦，越辣得痛咧，佢话咁就消完障。咁啊，呢种就属于佢就外道啦。啊，咁啊，或者咧？有些就拜水，都是属于外道的思辨。印度当时呢很多这些咁嘅外道的。咁现在如果有人受持读诵十大愿王，都是正知正见，所以就能够远离以共制服一切的外道的邪知邪见。个释能解脱一切烦恼啊！